岭奥莱。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车多，京承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以及上清桥出京方向车多，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二环到思源桥出京方向车多。以上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小野丽莎，靳东，欢喜。 带你怎样我都欢喜，每当我说我爱你。 新歌二号，陈明，河流。 当我想要暂时忘记不安。 新歌三号，彭佳慧，我想念我自己。 When I look back。 细细数日要奉献一切才可以。 新歌四号，赵雷，十九。 只有最话说的人，可只是九岁的天真。 新歌五号，胡夏，面。 白白月光，白白的玉兰香。 新歌六号，黄渤，我是谁。 我想 新歌七号，旅行团乐队，亲爱的。 时间总是过得飞快。 新歌八号，宋秉阳，错雪。 这是春来又夏去，有种错觉，回到那年的冬天。 新歌九号 ，BBF， 陪你说一辈子晚安。新歌十号，狗乃鹏 ，Why don't you fight？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中国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去年有一部电影很火，跨年叫前任三，你看过了没有？其实呢，在歌曲当中，前任也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主题哈。本周榜单当中就有多首写给前任的作品，你的前任是极品吗？首先来听这首祝福前任的歌，他也用这首歌与自我对话。言不由衷，徐佳莹。 言不由衷，当唯美的祝福都不能投向爱的善变，有始有终，只能有始有终。容我为我们写一篇祷文，愿你永远坚强。

热恋的时候一定是叫爱称，这个三个字的姓名呢叫最后一个字啊，或者是还起一些很肉麻的一些小昵称，最后分手之后再见面直接就直呼其名，连名带姓，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感觉了。当然面对情人，有的歌选择一种逃避，比如林宥嘉2009年的这首说谎，表面上一副我没有什么阴影魔障，我又不脆弱，何况那算什么伤的傲娇姿态，反复唱着我没有说谎，但是句句都在说谎。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才会结果都张望，什么一眼魔掌，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又不脆弱，何况那算 遗忘。 那一首歌《祝你幸福》是不是像写给前任的一首歌曲呢？哎，祝你幸福。突然想起来了，以前网上有些段子，就是看见你过得不好，我也就放心了。当然就是开玩笑了啊。其实面对前任的时候呢，心情总是特别的复杂。就算是要祝你幸福，用徐佳莹那首歌《言不由衷》来诠释哈，很矛盾。 下面这首歌曲呢，化悲伤为温暖吧，就算分手的伤感也会爱而不伤。 夜已沉，剩下一点余温，推开忙的门，望穿空无一人，这场绵延不绝的大雨，多想你填满夜空的缝隙，飘进遥远的掌心，最后落在失眠人的眼底。你给我不痊愈的伤，还要我用余生饱尝，宁愿守住所有爱恨碎片，绝不与过去握手和解。是你给我不痊愈的伤，还要我勇敢依然而生，闭上双眼遥遥穿越刀锋，总要好过一切都成空。所以我每日每夜的想起你，没有而且那两个字，就是隐忍啊。中国网正在播出，您好，我是麒麟，我们来听一些写给前任的歌。谁没有一两个前任呢？下面这首歌呢，讲失恋之后的挣扎跟无助，也带着一种自我的反省，用重来的假设来幻想两个人可以破镜重圆啊。这个角度也蛮新鲜的，蔡健雅的《重来》。 你是否爱过？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你还记得吗？你是否爱过？他有种真命天子般的人，你还记得吗？相爱以后终于分手，分手以后又想重来。如果能重来，诚实的去对待，彼此都没疑猜，就

本周六晚8:20播出的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当中，张艺兴将化身张制作人，携21位唱跳俱佳的偶像学员魅力来袭。鬼马甜心吴映洁急忙上线变身舞蹈老师，百般夸赞张艺兴很会跳舞，很会表演，坦言自己是他的小迷妹。两人更有意想不到的舞台合作惊喜呈现，收获全场好评。周六晚10点，湖南卫视《声临其境》也将迎来第5期节目，郑恺、张若昀、娄艺潇和边疆同台飙升。此次《声临其境》改走青春路线，首次迎来史上最年轻的一组嘉宾。其中在爱情公寓当中大秀狮子吼功的娄艺潇抛起了御姐风，用柔情妩媚的声音配音诸葛亮，让一旁专业演员边疆啧啧称赞。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中歌榜，好歌不间断，你爱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每晚7点到9点。 孤单看天上那朵云呢，银灰色安静地俯瞰着我，失散的爱它漂浮着呢，旅行着，像飞开但又依依不舍，魔术般的停在那儿，特别神秘的我，借一片云拽着纪念曾真惜的，就此远去了，半世心还悬着，天一片云爱着，我喜欢独自记得，成为一个收藏着，偶尔怀念他也不错。钻进了我的心，喊我记忆很麻烦，也很苦涩，留下呢也没有名字，像个孤儿看似快乐，流浪惯了，这么说他真的真的不负责，借一片云拽着纪念曾真远去了，但是心还悬着，借一片云爱着，我喜欢独自记得，成为一个收藏着，偶尔怀念他，喜欢独自记得，成为一个收藏者，偶尔怀念他也不错，以前深爱的现在呢，天下的云呢，隐形了。 这个小时的中国榜，我们这个有点煽情，有点心酸的煽情哈。我们听到的一些歌曲都是关于前任的哈。提到情歌呢，当然很多人就会立刻想到 JJ 林俊杰。虽然在全新的专辑《伟大的渺小》当中的情歌并不是主体，但是还是收录了我刚刚播放给大家的这首新歌，叫《剪云者》。哇，这名字听起来就很有感觉哈，剪刀的剪，云彩的云，剪云者，用云淡风轻的编曲唱一种恋人未满的一种释然，用云朵的意象形容飘散的爱情哈。 好，下面这首歌呢是相当经典的你的背包 Eason。 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借我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千金不换，他已熟悉我的汗，他是我肩膀上的指环。背了6年半，我每一天陪他上班，你借我我就为你保管。我的朋友都说他旧得很好看，遗憾是他与你无关。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终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借了东西为什么？ 我在2007年在香港采访林夕的时候，他特别聊到这首歌曲，其实像这首歌啊，都是写他自己的故事啊。与其说是陈奕迅唱给前任的，不如是林夕写给他的前任的哈。Eason 呢，在香港这个碰到两个伟文是很幸运的，一个是黄伟文嘛，还有一个是梁伟文。梁伟文是谁？梁伟文就是林夕，林夕本名叫梁伟文。林夕呢，给了陈奕迅非常细腻的表达，那黄伟文呢，给了陈奕迅海阔天空。好，那接下来继续，我们来看一看啊，如果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作品呢？如果自己亲自上阵可以吗？李宇春创作的最初是被逼无奈，现在是进入佳境，来听一下耳机。 最近整夜辗转难以入眠，电视静音开到很晚，自从你离开之后，房间声音极为习惯不满，一人晚餐不甜不酸，双人床空置一半。那些嬉笑吵闹的片段都转眼消散如浮烟，你和我心事淡淡的疯狂变成了有心无力的荒唐。 可以自由。 起，那这就是爱情。 8年前中国榜的一首年度金曲，如果这就是爱情。哇，这时间过得太快了， 如果这 真是不忍面对啊。 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讲理，我可以离去。如果我成全了你，如果我能祝福你，那不是我看清，是 有哪些写给前任的歌呢？可以告诉我一下。这里是麒麟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如果想跟我联络，我在新浪也有微博麒麟70啊，整齐的齐，林就是谭咏麟的林，然后一个数字七，一个数字零。我觉得要忘记前任，或者是要怎么样，要慢慢的学会放下，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吧。我们来听郭靖的放下。我试着放开了，仰望着天空轻松了。 我们是那么快乐，现在呢，手牵手共同唱的那些歌，现在呢，就这样我上了一刻，不愿心情如此忐忑，也许是万般不舍，你说又如何。想着那时回不去的深刻，结束了，害怕面对直接变成负荷，结束了，

的笑声。这是一个永恒美丽的生活，没有眼泪，没有哀伤。看着眼前欢笑骄傲的人群，心中泛起汹涌的浪。 这首歌呢是18年前汪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名字源自于北野武的电影，叫做《花火》。中国榜正在直播，你好，我是来自北京的主持人麒麟，我们来分享电影为灵感的一些歌曲哈。当电影的画面情节意义被音乐人观赏吸收领悟之后，转化在音乐当中会有怎样的观感和那种画面呢？我们来听一下简弘亦在2016年的一首《树先生》。灵感当然就来自于王宝强主演的那部《Hello 树先生》文艺片呢，听一下。 回忆如流放的湖，总归有个出处。爱的出路，怎样才算得到幸福？却竟是人世的苦。于是无不旧梦如初，往事翻涌浪推沉浮，只是人心早已作苦，何来众生托付？谁甘心情愿做一棵树？是归途，奈何上花轻放，若回首开始便已陌路。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孔雀之冬脱胎于五句孔雀春夏秋冬四幕当中的冬的篇章，表达了生命的循环与真谛。2018咪咕音乐现场北京站蔚蓝专场将于本周日在 M 空间举办。蔚蓝的嗓音略带沙哑，却能唱出你心中最柔软的记忆。街灯晚餐，就算世界无童话，我怀念的你，这些小情歌都是他的代表作。爱听粤语情歌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大豆相声丁酉岁末辞旧岁献新作相声专场将于本周六日在龙福剧场上演。两天的时间将上演两场截然不同的演出，一场是全新创作的新作品相声专场，一场是所有演员登场的幽默戏剧。鹏飞组合李银飞叶鹏的过年不回家，把过年期间的漂泊游子演绎得淋漓尽致。风头正劲的90后演员董建春和大牙李丁也将登台亮相。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九点爱得更九点，晚十点男左女右。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尽，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 模仿人类的激情。 人潮漫天的